一束鲜花买一个童话。兔妈妈出差去了，只能由兔爸爸给兔小妹讲睡前故事。 要听童话， 兔小妹说，眼睛睁得大大的。兔爸爸拿起一本安徒生童话， 听过了，要别的。 兔小妹喊。兔爸爸拿起一本365页， 也听过了，要别的。 兔小妹喊。兔爸爸拿起一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都听过了，要别的。 兔小妹喊。兔爸爸很无奈， 只有这三本书啊，怎么办？要不我叫姐姐进来给你讲一个。 说姐姐，姐姐就到。兔姐姐走了进来，还没来得及开口，兔爸爸就先说了， 姐姐，你来得太好了， 你不会讲新童话，你来给小妹讲一个吧。兔姐姐皱紧了眉头，很不高兴的样子。她说， 爸爸，你怎么跟小妹一样胡闹？吃晚饭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明天有考试。小妹，你也别喊了，都吵得我看不下书了。 兔小妹也很不开心了，她说， 姐姐你笨。 兔姐姐一跺脚， 爸，你快管管她，都被你宠坏了，回头我一定要告诉妈妈。 兔爸爸赶紧安慰她说， 好了好了，姐姐你回去看书吧，我会让小妹安静点儿的。 兔姐姐又使劲地跺了一脚，再使劲地瞪了兔小妹一眼，才转身走了。兔爸爸对兔小妹说， 小妹讲话轻点儿，别妨碍姐姐看书了，她明天有考试呢。 兔小妹就轻声地说， 好吧，继续听童话。 兔爸爸想了想，也轻声地说， 可是我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新的童话啊。 那就去买一个好了。 兔爸爸笑了， 小妹真的好聪明呢，不过都这么晚了，商店都关门了， 今晚就先听爸爸吹口琴吧，明天咱们再去买童话好不好？兔小妹想了想说， 好吧，一定哦， 一定。 兔爸爸拿起口琴，轻轻地吹起了摇篮曲。兔小妹听着听着，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兔爸爸和兔小妹一起出门去买童话。临出门前，他们从屋前的花园里摘了一束正在开放的鲜花。兔爸爸说， 咱们就用这束鲜花买一个童话吧。 兔小妹点头说好。一束鲜花买一个童话，多有意思哇！他们走啊走，走到了儿童游乐园里。游乐园里小孩子好多啊，有的在荡秋千，有的在坐旋转木马，还有的正对着哈哈镜傻笑，大家都很高兴。兔爸爸拉着兔小妹的手，边走边看。最后，他们走到休息区里，杨阿姨戴着墨镜，正坐在那儿晒太阳。他们走到杨阿姨面前，兔爸爸就对杨阿姨说： 你好，兔妈妈出差去了，兔小妹想听童话，可我会讲的她都听过了， 你能给她讲一个吗？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鲜花， 就用它来买一个童话可以吗？ 谢谢你。 杨阿姨听了很惊讶，她摘下墨镜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然后才接过鲜花说， 这么漂亮的鲜花呀，谢谢，我讲一个吧。 于是兔爸爸和兔小妹也坐下来听杨阿姨给兔小妹讲童话。童话是说有一只青蛙想飞上天去，可它不会飞啊， 怎么办呢？他想啊想，有了，他请求两只天鹅用嘴巴衔住一只木棍的两边，他自己用嘴巴咬住木棍的中间，这样他们三个就一起飞上天了。地下的动物看到了都叫，看啊，天鹅多聪明啊。青蛙很生气，大声地喊，这是我想出来的。他刚一开口就从空中掉下来，摔到池塘里了。兔小妹听了哈哈大笑，她说，好笨的青蛙啊，它应该用手抓住木棍的。杨阿姨说，小妹好聪明啊。兔小妹被夸得脸都红了，她很害羞地说，谢谢阿姨。然后他们就告别了杨阿姨。兔爸爸带着兔小妹去荡秋千，秋千荡起来好高好高啊，他也很开心吧，就像兔小妹的心情一样开心。兔小妹甚至觉得自己都飞起来了，变成了一只小鸟，融进了蓝蓝的天空。十一点的钟声敲响后，他们就回家了。走在路上，兔爸爸很困惑地问，杨阿姨讲的故事我怎么记得也是365页里的啊？ 没错，可这次是我用自己种的鲜花买的嘛，当然不一样。 后来兔小妹对熊小弟说了这件事情，熊小弟表示同意。自己种的鲜花买来的童话和从童话书里看来的童话当然不是同一个童话啊。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